圣咏集第48篇。在我们天主的城池中，上主至大，应受到赞颂。他的圣山巍峨高耸，是普世的欢喜。北方中心，西拥圣山，是大王的诚意。天主居于堡垒的中央，显自己为稳固的保障。请看，众王纷纷相聚，他们蜂拥走向前去。他们一见，惊魂丧胆，张皇失措，抱头鼠窜。他们在那里惶惧恐怖，苦痛有如临盆的孕妇，好像塔尔史诗的船只为强烈的东风所袭击。在万军上主的城里，即我们天主的城堡，我们所见正如所闻，天主必使城堡永固。天主，我们在你的殿里沉思默念着你的仁慈。天主，你的名号远达地极，你受的赞美亦应该如此。你的右手全充满了正义，愿西用山因你的公正而喜乐，犹大女子也要因此欢欣踊跃。你们环绕西用巡游，你们数点他的城楼，观察他的城廓，巡视他的碉堡，是为叫你们向后代子孙陈述，他的确是伟大的天主，也永远是我们的天主，始终领导我们的天主。